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你的朋友古月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一同分享几首老歌新唱的作品，感受一下时代变迁给老歌带来了怎样的新变化。先来欣赏蔡琴翻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。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蒂玛利亚。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蒂玛利亚。那天我从山上打骑着马，正当你在山下歌唱，婉转如云霞。歌声使我迷了路，我从山坡滚下。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。杜达尔，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伊万杜达尔。今天晚上，请你过河来我家，喂饱你的马儿，带着你的冬不拉。等那月儿升上来，裹起你的琴弦。我们相依歌唱在树下， 传唱了半个世纪的翻身农奴把歌唱，唱出的是民主改革给西藏带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历史变迁。这首歌曲是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的代表作，刘欢曾在翻唱专辑《六十年代生人》中演唱了这首经典歌曲，一起来听。 哎呀，家光万 的祖国这首出自1956年经典电影《上甘岭》的插曲，表达了志愿军战士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翻唱版本。 一条大河在岸上住，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一同欣赏老歌新唱。1958年初，刘宝的故事拍摄完成，影片一经公映，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而影片中适时而响的那首由铁路文工团演员呼延生，也就是屠洪刚的母亲原唱的《九九艳阳天》，更是将影片的美丽推向了极致，从而产生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。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歌手刀郎的翻唱版本。 相见。